日上午十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时间21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告诉我，他的梦想是做一名编剧，而就在几年前，她却还是一个写500字都会头疼的姑娘。到底是谁改变了她呢？哟，你手里的这本书倒是真适合在我的酒吧里读。 啊？哦，还真是哈。在故事酒吧里读故事这本书，这还真是个好梗啊。 这本书这么厚，里面有不少好故事吧？ 啊，这个其实不是故事书，而是教给人怎么讲好一个故事的书。 教人讲故事？这讲故事还用人教啊？自己想想不就讲出来了吗？来我酒吧给我讲故事的人干什么的都有，不过大家都挺会讲的。 哎，不是你那个意思啦，这本书是教给编剧怎么讲故事的。 啊？ 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·麦基可是美国的著名编剧，他在这本书里专门分析了好多美国的著名电影是怎么讲故事的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你是学编剧的？ 还没呢，但是我的梦想就是做编剧。 是吗？哎，你很喜欢给人讲故事？ 是啊，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现在还差得远，但是就是不想放弃这个梦想。而且和过去对比，我觉得自己已经进步很多了。你是不知道，刚上初中的时候，我连500字的作文都写不出来，一提到写作文我就头疼。 啊？那你怎么会想要当编剧呢？ 因为我遇到一个好老师啊。 是教语文的？ 对，他是我的初中班主任，姓蒋，人特别温柔。虽然当时带我们班的时候他都快50了，可身上总是透着一股子干劲儿，还特别爱笑。虽然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怎么好吧。 为什么呀？ 因为刚开学他给我们布置的第一个作业就是写作文，烦死我了。 这样啊？ 对啊，他让我们写一篇叫《认识新同学》的作文，字数倒是不限，可我还是愁得不行，左磨右磨才凑了一篇不到500字的作文。而且其中300字是从小学作文大选里抄的。 啊？老师没发现？ 应该没有吧。那篇作业我们交上去一个星期之后，蒋老师才把修改好的陆陆续续发下来。我当时是用600字的稿纸写的，所以第二页基本是空的。结果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，发现他竟然密密麻麻写了一大篇的小红字，先是夸我文体有创意，又给我提了些建议，比如怎么认识新同学，该怎么了解大家， 怎么和人打交道， 多认真啊。 可是我当时都没怎么仔细看就收起来了，前两天收拾东西翻出那篇作业时才觉得特别感慨。唉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可能还会是个问题学生吧。 问题学生？ 是啊，其实我从小学开始就不是个好学生，至少在小学老师的眼里是这样吧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懒，经常不交作业，所以老师自然不会给我的学期考评上写什么好话。到了快毕业的时候，小学老师曾经向我父母暗示过，如果送点礼物就能得到一个好评价，可我爸的工作就是搞监察的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儿？到最后我们家一个子儿都没送，所以我最后的评语就写成了希望到了新学校能按时上交作业，尊重老师，和同学和睦相处。 都真是实话实说啊。不过小学评语也算不上很重要吧，到了初中再好好学不就行了吗？ 可我还是懒得学啊。那时候也有点混不吝吧，就是懒得写作业。结果没想到我第一次没完成作业就被蒋老师叫去谈话了。他问我不写作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，我说不出来，他就很严肃地跟我说，没有特殊理由就必须好好完成作业，因为写作业是学生的本分。他还让我第二天不仅要上交今天的作业，还要补齐昨天的作业。不过挨完训我也没当回事儿，心说我不补又能怎么样，去他的吧。 你还真是混不吝啊，后来真没补啊？ 哎，我是真不想补，可我都服了蒋老师了，他那一整天竟然都没忘了这事儿，一直在催我，最后我烦得不行，就只好把作业补了。 那后来是不是就不敢不交作业了？ 怎么可能 啊， 我可是能偷懒就偷懒的类型。哎，我记得有一次要交一份卷子，我懒得写又不想被谈话，就跟蒋老师撒谎说我交了，结果没想到因为找不到我的卷子，蒋老师竟然带着全班同学帮我一起找。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。 是啊，虽然最后事情还是不了了之了，但确实让我愧疚了好一阵子，但心里面吧也确实有那么一点开心。可能是因为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肯好好听我说话了吧。 过去从来没人听你好好说过话吗？ 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怎么上进吧，又爱撒谎，所以从家里到学校几乎都没有什么人愿意相信我，我也习惯被人训话了。每次老师把我叫过去谈话，我都是习惯性的把头埋在胸口，然后眼睛向上看。那天蒋老师看到我这样就叹了口气，说这个样子不好看，让我像他一样抬头挺胸，把身体舒展。他还告诉我，就算犯了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直面就好了，畏畏缩缩的样子很难看。这件事儿啊，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是第一个这么告诉我的人。 哎呀，有这么好的老师在，你是不是也就知道上进了？ 其实也没有变得那么快，我还是挺不省心的。后来有段时间我又喜欢上了言情小说，而且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上课的时候都在看。后来在语文课上我就被逮到了，蒋老师直接抽走了我的书，下课又找我谈话。我以为他只是会批评我一顿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还跟我谈到了应该去看什么样的书，给我推荐了好多书目。 真是用心良苦啊。 所以虽然我表面上的态度还是一脸的无所谓，可也知道收敛了。 去读老师推荐的书了？ 那倒没有，我只不过是把言情小说换成了恐怖小说和武侠小说了。也有好多散文集和诗集呢，反正就是挺杂的。蒋老师看了也哭笑不得，就只好让我没事啊就交两篇随笔或者读后感给他。于是呢，我每读完一本书或者有些感触的时候就会给他交一篇，每次呀他都会给我写好多评语。 这些都是他额外的工作吧？ 是啊， 而且他为我额外做的还不止这些呢。我们那个初中是市重点，但我其实是托关系进去的，因为不努力，成绩一直都是班里倒数后十名。虽然后来在蒋老师的督促下会按时交作业了，可大部分都是抄的。就这么混了一年半吧，会考就来了。我政治和生物成绩都还不错，可能是有天赋吧，可是地理和历史就不行了。历史好歹还能考个70来分，但是地理 能考多少？ 能考50分就是奇迹了。 初中地理有那么难吗？ 其实不难，多背背就行。可我不是懒嘛，蒋老师知道我地理不好，他就把他女儿之前用过的地理笔记给我，还经常问地理老师我的学习状况，甚至还拜托地理老师给我补习。我这人虽然平时挺混的，但好歹还能分得清楚谁对我好，觉得自己不应该辜负蒋老师。为了考好这四科，我想了一个笨办法。考前一个月，我就把会考的书拿出来，把上面的文字全都抄在本子上，然后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时间，硬是把它们全背下来了。 真能全背下来啊？ 那可不，特别是地理。后来只要老师翻开一页书，说出开头5个字，我就可以把整页都背下来。 行啊你，虽然说这方法是有点儿，但我确实很佩服。后来考怎么样？ 我拿了4个 A 呢。 是吗？ 地理考了89，政治98，生物97，历史96，全年级排名啊，从360多名直接提到了181名。 好家伙，这真是质的飞跃啊。 嗯，蒋老师特地在班里表扬了我，还说就是付出就会有收获，还鼓励我继续努力。就连平时最看不上我的老爸都难得夸了我一次。哎，你是不知道我爸平时对我有多严，他是军人，有一次我发烧，因为嫌药苦不肯吃，我爸就罚我在阳台站了半宿。 啊，发烧还这么对你啊？ 是啊，所以以后我就老实了。包括后来上学经常被请家长，每次我爸都会揍我，但我和他性格一样，都是倔脾气，挨打挨多了也就不在乎了，反正打多了也不疼。后来蒋老师也意识到找我爸没什么用了，就专门找了个时间约我和我爸一起好好聊了一次。我爸自然又是一个劲儿的道歉，我就低着头不说话。我爸让我跟老师保证期中考试一定要考多少名，作业一定按时交什么的，我说我做不到，他伸手就要打我，还是被蒋老师拦下来的。后来蒋老师就带我去了另一个房间，还跟我说要尊重长辈，可我听得都快睡着了，也没理他。后来蒋老师叹了口气就出去了。那天回家之后，我爸竟然没跟我发脾气，甚至一句话都没说。之后他有事要出门，临走前就跟我说了一句，老师跟我谈了，以后少打你。我当时差点没哭出来。 能把你爸这样的家长说服，说明老师有水平啊。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跟人交心吧，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，都能看出来一个老师是真心的为学生好，还只是敷衍的走形式。所以对蒋老师，我也慢慢愿意跟他掏心掏肺了。我初三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妈说她钱包里少了100块钱，她觉得是我偷的，也不听我解释，还打了我一顿。第二天我去学校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蔫的。蒋老师中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怎么了，还安慰我说不会再有人知道我们之间的聊天内容。我眼泪唰的就下来了。其实我从小就没怎么哭过，可那天不知怎么的，我哭了好久，还把自己的委屈全说了。虽然是想起什么说什么，一点逻辑性都没有，但蒋老师一直在耐心地听。后来他劝我说，父母不相信我是因为在气头上，让我回去好好再跟他们沟通沟通，但我哪敢啊。可能老师也是不放心我吧，晚上还特意给我家里打了电话，让我父母注意我的状态。那个时候我是真心感受到了蒋老师有多在乎我， 我也越来越希望能得到他的认可。 嗯，所以你就下功夫开始研究写作文了。 嗯，其实也算不上研究吧，那时候不是看了好多书嘛，也越来越想表达了。初三的时候区里有一个作文比赛，我正好有一篇自己觉得挺有创意的作文，就想报上去。蒋老师知道以后特别高兴，指导我改了好几次。后来我得了区里二等奖，蒋老师又在全班表扬了我， 真棒啊。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蒋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，叫我的世界也很美丽。这个题目真的是戳在我的心上了，我就很用心地写了一篇，最后拿到了全年级的最高分。 是吗？你怎么写的？ 肯定是记不住全文啦，但里面有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，虽然我的世界还是一片压抑，但是已经有色彩悄悄在出现，我会用梦想为颜料，努力做画笔，在这片灰色上覆盖一层色彩，等到我的梦想成为现实的那一天，我的世界就会像我艳羡的那般多姿多彩，那个时候我就有资格骄傲地大声宣布，我的世界也很美丽。 现在的你可以这么宣布了吗？ 嗯，也可以这么说吧，毕竟我的状态已经比过去好多了。多亏了蒋老师，上高中后爸妈跟我交流的时候更尊重我了，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被他改变了。他告诉我，女孩子不要老跟男生打闹，要沉稳些，我做到了，之后再也没有人说我是疯丫头了。而且从初三以后，我的作业就再也没有出过问题，每次我都会认真写，读书的习惯我也保持了下来。毕业前蒋老师曾经给我列了一个书单，让我在上高中时读。我在上高中前就全读完了。 真行啊你。 现在呀，我每个星期都会去图书馆，看的书还是很杂，但倒是不看言情了，平时还会翻翻老子和庄子，因为蒋老师说过多读古文没有坏处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些的原因吧。高中时我的作文一直都是班里的范文，高考作文也拿了高分呢。 嗯，所以你就报了编剧专业？ 嗯，没有，因为总分还是差了些，所以啊，这也是我觉得自己的世界还不算完美的原因吧。但我现在学的也是文学专业，我想研究生的时候再努力一把，考上全国最好的戏剧影视文学系。 明白了，我一直相信，只要对梦想足够坚定，就总有实现它的一天的。 那就托你吉言了。其实这几年每次回家，我都不是很敢去看蒋老师，因为我害怕他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怕他会失望。记得在初中毕业前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在新学校一定要更上一层楼，让我别忘了自己在初中时培养出的涵养。他还说，他教出来的学生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，我已经跟他保证过了。所以，如果不能拿到戏文系的录取通知书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去找他。否则，我该拿什么证明我真的在好好努力呢？ 这个，你真是想多了。我倒是觉得，正在为梦想不断努力的你，本身就已经是蒋老师期待的样子了。哎，稍等啊，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。 啊，这是酒啊？ 对啊。 要不是酒杯下面有那么点橘红色的像是油的东西，我还真以为是白水呢。 怎么可能送你白水呢？透明的酒其实是龙舌兰，而杯底像油一样的液体，你没猜错，就是油，它是塔巴斯科红辣酱油，而这杯酒的名字叫做仙人掌花。 仙人掌花？ 听了你的故事啊，我觉得在遇到蒋老师之前，